说爱我的那天，

事之后会喘不过气，习惯了我的爱你已经不珍惜，成全你看见你能唱都只说了不起，两人的世界再不属于我和你，把回忆藏在心里，这次我终于学会爱自己。终于学会爱自己，让我真的离开你，我知道明天我更有勇气。

越来越没分寸，不知不觉失去太多你给我的天分。我这么担心我的营养不均衡，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九，相信我真的感受，它什么成分什么成分都有。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九，我要它融在口中，从此不再分你我。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九，相信我真的感受，它什么成分什么成分都有。你的爱情像糖果，滋味一千一百九，我要它融在口中，从此不再分你我。 上没有。

心连心。

说的爱你多了一个疯的天使，吹的喜欢说要体验埋了苦的种子，真是多事。可是人越都说了爱你的疯多没意思，还想爱的到处有人没难那种幼稚，当时我想了一下下的我再也不听谁说了，再也不怕闯祸了，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，我再也不管寂寞了，再也不管如果了，就在我离开的同时，我却贫困了，就不解释，我却已中间闯祸了，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，我再也不管寂寞了，再也不管如果了，就在我离开你的同时，我决定困了就不解释，我决意中间一点一句啊 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

祝你模样想起斑驳的时光，你在我身旁，终于不

着我的神情是否冷漠了一点，落寞是不是永远我孤单吻着天，请让我追逐的梦不停歇。我一点一点长大的代价是心灵的不安，我越要奔跑的远方却是荒芜的夜晚，我去到天手笑着想要抱住我，我总有一天能够听到爱情在歌唱，我看着你的神情终于淡定了一点，否认深处的梦想，我微笑看着天，到永远。我一点一点绽放的代价是心灵的孤单，我越要抓住的远方却是无尽的夜晚，生命停留的时候看见那一段的你，伸出双手